默契发生在每个下一秒，爱上同一种口味的蛋糕，不约而同哼上一趟曲调，喜欢这样看你傻傻的笑，好想能这样就白头到老，最好从下一秒。 随时可以为 张过去的 CD，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。 有时会突然忘了，我还在爱着你。